准是叫我。 哎，叫你呢。 老大哥告诉我了。 嗯， 他们要审讯你。 嗯， 小伙子， 嗯， 你可别害怕。 你害怕吗？ 有这么些个同志支持我。 嗯， 我能害怕吗？ 就是 我当时给他来个铁胸叠肚。 哦， 满不在乎。 呵， 扬手阔步。 啊， 来人呐， 啊， 雨爷带路。 嗯， 把我领到一道审讯室。 嗯， 审讯室是个长方形的屋子。 嗯， 后边有一个写字桌。写字桌后边有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个大特务，留着两撇矫情胡子，手里拿着一管笔，这手拿着一个本子，想拷问我做笔录。 你害怕不害怕？ 有这些同志支持我。 嗯， 我能害怕吗？ 不害怕。 这个特务说话挺傲慢。 啊，怎么说的？ 一拍桌子。嗨，嗯，你这个小子姓什么？ 你告诉他，我姓李，叫李伯祥。 那不行，李伯祥是我的真名实姓。 啊， 我是相声演员。 哦， 我得用相声语言来回答的。 是啊， 我叫他没法记录。 啊， 查字典找不着。 嗯， 我用这种方法和他做斗争。 啊， 虽然不能取得全面胜利， 嗯， 至少也得把他气个半死不了活的。 是啊， 嗯， 好， 我叫他没法记。 哎， 你这个小子姓什么？ 你怎么说的？ 客气点。 嗯， 问你家二大爷。 嗯。 就是我呀。 啊， 你姓什么？ 嗯，姓什么？ 我姓滋儿。 滋儿， 我这一说滋儿啊，把他给滋儿住了。哎呀，滋儿， 嗯，滋儿， 滋儿，百家姓里头没有这滋儿啊。我这是外姓。 外姓。 啊，你这姓啊，我先给你画个圈儿。 嗯， 代表是滋儿啊。你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 我叫耍。 耍呀， 姓滋儿叫耍 啊。 这都什么字儿啊？ 就是 我给你打个时差 啊， 这代表是那耍。 嗯， 你还有别的名字吗？ 还有吗？ 我有个小名。 有小名。 小名叫什么？我小名叫嗲。 嗲呀。 哎呀，姓滋儿叫耍，小名叫嗲。 嗯， 加在一起你叫滋儿耍嗲。 这都什么呀？ 我特务气坏了。 啊， 一拍桌子。 嗯， 一指我。嘿，别说了。 嗯， 好你这个滋儿耍嗲。 滋儿耍嗲， 你不要跟我说相声。 啊， 赶紧说实话，你到底是个搞什么工作的？ 我问你是搞什么工作的。 我不怕他。 啊， 我是搞地下工作的。 你告诉他了。 我一说地下工作呀，他高兴了。 嗯， 哎，有商量，有商量。 啊， 搞地下工作，你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哎，具体干什么？ 我说我修理下水道。 就是，哎，修理下水道。 下水道不就是地下工作吗？ 这么个地下工作。 特务气坏了。 啊， 好你这个耍嗲小子，你少拿我开心。 啊， 要想活命，给我写一份自白书，要不然我就枪毙你。 啊， 他叫我写自白书。 你写了吗？ 自白书。 啊， 我写了。 你真写了？ 真写了。 怎么写的？ 我读读您听听。 您念一念。 大家注意，我看看我这自白书。 啊 我是这么写的。 嗯， 任脚下讲着沉重的铁镣。 哦，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嗯，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哦， 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 嗯， 独行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嗯， 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那魔鬼的宫殿在我笑声中动摇。 嗯，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好， 怎么样？嗯， 哎，这是你写的？ 这是程岗同志写的。 这不废话吗？ 啊， 那你说他干嘛？ 是他写的，我能把他记住了就不简单。 喂， 特务一看这份自白书啊，都气疯了。 那还不疯？ 好啊，你这个又耍又嗲的小子 啊， 你是不想活命了？掏出手枪来，照定我的面门啊，叭的就是一枪 啊！ 我闻听枪响， 怎么样？ 定睛观瞧， 哦， 有打我的正前方， 啊， 紫薇薇蓝娃娃，香徐徐，雾沉沉，霞光万道，瑞气千条，明亮亮，夺人耳目，冷森森，令人胆寒。一颗美丽的小子弹，哆了哆嗦，颤颤巍巍，飘飘摇摇，恶狠狠地直奔我的嗓子眼儿，这不慌不忙地飞过来了。 那看得见吗？ 我在少林寺练过8年的苦功夫， 啊， 我当时给他来了一个锁颈藏头，这颗子弹顺着我这个耳朵边啊，刺儿就过去了。 哦， 我一伸右手抓住了特务的手枪头，我说你把枪拿过来，你把枪给我，我使劲一抓他这手枪头， 你把枪夺过来。 哎呀，我媳妇儿蹦起来了， 啊， 给我一大嘴巴，你半夜三更不睡觉，你老揪我鼻子干什么？ 做梦啊！这段够累的。